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上午有3到4级的北风，扩散条件整体较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便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目前呢，东长安街东向西，西长安街西向东车型缓慢。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大桥到望京西路段呢，这个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也比较集中。西二环蔡户营桥北南向北有事故，造成后车短暂排队。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早高峰时段的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据昨天的预报说今天天气回暖了，后来我们俩一看今天这天气还真比昨儿暖和点。 是是是、啊、但就是早上起来一出门感觉风还是有点大、 有点啊，3度了啊。一会儿给您播报一下这个详细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出发吧。要不然现在就播吧。 行行行， 来给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我来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的是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到了今天夜间是晴，南转 湾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最大相对湿度50%。 哎，特别要提示大家，今天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也比较高，注意补水润燥的同时，您还得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 没错，没错哈。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出发吧哈。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如果啊，如果真像有的人说的似的，下班3小时之后的这段时间特别重要。 下班3个小时之后这段时间， 对，就从你停止工作之后，这3小时时间特别重要的话，你是怎么度过的？ 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就得度过1个小时。 对，度过3小时的可能不多吧。 哦，对对，这倒是啊。 一个是大家是怎么度过，再一个你理想中你想怎么度过。 哦，理想中。 对，因为如果这3小时特别重要，你当然会有一个比较期待的方向了。 哦，我期待，我知道了。我只要是出了咱们电台门，推门就是我们家门，直接进家。哇，那得省多少事儿啊。 3小时呢， 3小时 光想着一点。 进家我倒着呀，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喝什么。 躺2小时， 对对对， 分钟， 对，差不多第3个小时我就眯那了，就睡了呀。吃饱喝足，可不就得眯一觉吗？人生之美哉呀！ 栽了， 就栽， 你这离栽了不远了， 不远了，是吧？ 对对对，大伙儿给我们，互动互动 啊， 说一说啊。如果说这下班3小时的时间啊，真的是特别重要，您是怎么度过的？您打算？理想中是怎么度过？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我还有一个特别积极正能量的， 你再重复一下公众账号先。 北京文艺广播， 对 对, 对， 大家搜索一下哈，看着一个小黄人头像， 啊， 关注我们就行了。 嗯， 如果我能再提前3小时， 再提前3小时， 就是时间更充裕的话，我得好好健健身，运动运动。比如说，先进行器械1个小时 啊， 游泳1个小时 啊， 我再跑个半程马拉松。你说这得几个小时啊？咱们也得4-5个小时吧， 20个小时吧。 你看看这一天精神抖擞的，我就回家睡觉了。 所以就说那3小时特别重要，你要可以养成习惯，让日积月累，你就会变得不一样。 你看， 明白吧？你这日积月累，回家就吃，倒头便睡，就会不一样。哎呀，我封你为净坛使者。 我天哪， 明年就是你本命年了。这不是你本命年， 对，我不就不是说了吗？我就是猪吗？ 明年你属相本相了， 好像明年是大帅的本命年， 真的呀？ 啊，他都48了， 我就别给人瞎说，我的妈哟，是吗？ 不是，不知道。 说说啊，如果下班之后3小时特别重要，您现在怎么度过？理想中怎么度过？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辉说，哎，天气真的有点暖和了，是，这会儿出来能够感觉到暖和的气温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说重要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北京各级各类政务大厅都不迁入副中心， 还有微信谣言40%是涉及养生， 寒冷冬夜泡个脚，昨天咱们也建议了哈，但是您得注意，这些人泡脚得谨慎。 对，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66，0108553066，活动详见店内。 高磊刚才说了，下班后的3小时主要在抹油，主要他都在抹油，抹3小时油，事实上是吧？ 这不是天干风燥吗？不是， 天干风燥， 这急得我。所以呢，咱皮肤容易干燥，容易掉皮儿，你知道吗？哎呦，我妈呢又属于干性皮肤，我就给她买了好多润肤露。老太太每天早上起来抹呀抹呀抹。 那你有什么关系的呢？ 我就是给她买嘛，有时候她够不着的地儿，我帮着她，是不是？腿呀，后背呀，什么 啊？这孝顺， 70多岁了嘛， 是 不 是 啊？ 哎呦，这么大岁数，妈呀！ 我还有个姐呢， 哦， 不省心的姐，那个姐都奔50了，还是不让人省心。 别老在节目里控诉家人 啊， 说你自己的不是。 哦，我反正比她注意一些啊。 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下，如果下班之后3小时特别重要，您是怎么度过的？您理想中 怎么度过？ 怎么度过啊？ 对，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生活快讯吧。北京呢，重新组建的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我们了解到，未来所有直接为企业市民提供服务的北京各级各类政务大厅、办事窗口都不迁入副中心。那么根据了解，新组建的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是北京市这一次机构改革的一大亮点。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呢，全面整合了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政府网站以及政府热线等多项工作的内容了。目前呢，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正在大力推进一门一窗一网一号一端一体化建设，今后的政务服务呢将更加的便捷高效智能。那么此外，为了解决企业市民进一门之后还得找部门的问题，咱北京市区两级政府的服务大厅啊都在积极推行综合窗口的服务模式。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呢将于明年元旦之后全面实施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出件的一窗式综合受理。 哎，这大家就明白这一门一窗是什么意思， 就还是 不能进去之后再问我找哪儿，这找六号，六号说这不那八号才在呢 啊没有这样的在以后啊。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呢将追踪孕妇孕期心理健康。 哦呦， 这个很高级了啊。未来呢，本市将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孕产期心理保健工作，评价孕产妇这个心理健康的状况， 是 早期识别孕产妇心理状态，及时治疗转诊。北京市卫健委呢最新公布了关于开展孕产期心理保健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对孕产妇开展孕期全程心理健康筛查。孕产期心理状态和孕妇自身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哦， 孕产期抑郁障碍叫 MDD， MDD 你干嘛呢？ 就是听这名儿好高级 啊！别嫌弃啊！ 啊，没有， 人家难免太压力太大 啊。我们家那位原来也没有， 对，那个向你挥拍作为宣泄。 我天， 这个是严重影响妇女身心健康的，也威胁孕妇还有胎儿生命安全。 哦， 孕妇呢，您就可以关注啊，北京妇幼健康服务号公众号，北京妇幼健康服务， 对， 在这个孕早期，也就是13周前，孕中期16周到24周，孕晚期25周到32周，哎，和产后42天分别进行孕产妇心理健康筛查。根据了解呢，未来各区将建立一支由产科医师、精神科医师、妇幼保健医师等组成的工作团队，加强和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合作，为孕产妇心理保健工作提供专业服务。 哎，你看看， 这里有一个进步，就是以前大家一听精神科医师，我没病， 对，我抗拒，我不去。 哎，对对对，他老是一种误解，其实不是。这心理压力大呀，都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亚健康， 尤其是产后，还有产后抑郁综合症呢，那个更可怕，有的时候会伴随你一年，有的时候长达好几年的时间是挥之不去。 早点关注啊，早点咱们排查， 对， 解决它，对不对？哎，大家心情不好都可以找这个心理咨询师来聊一聊， 对， 专业的啊，专业 啊，来说到专业啊，这边呢还有一个专业的消息跟大家分享，这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方面的消息了。中传的艺考的初试报名时间已经从2018年的11月28号开始了，12月23号截止。初试时间呢提前到了2019年的1月1号，哦，就元旦当天呢。那么所有考生呢都必须参加初试环节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初试科目呢增加了文史哲类别。 哦， 那么此外呢，2019年中传艺考还启动了改革，有诸多变化。变化之一就是京外不再设置复试考点。变化二就是初试增加了刚才我们说的文史哲类别。 哎，这怎么那么像我们那年考大学呢？ 哦，是吧？变化三就是为了专业能力突出的考生，而且专门开设了绿色通道。 这不像 啊。变化四就是增加了4个专业和方向，计划招生人数增加了90人。那么新增专业和方向包括有新增加环境设计专业（括弧光影空间艺术方向）（括弧结束）以及摄影专业。 有你这样念稿的吗？ 那么此外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呢分设数字影像和网络视频，哎，这现在火。 对， 还有包括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两个方向。音乐学专业呢分设有音乐传播和音乐编辑两个专业方向。 嗯，这个特别好，希望这个有艺术特长 啊， 以及有这个志愿的同学们都能够认真投入的参考，你们都梦想成真啊， 都梦一梦嘛。 对，但是在我们心里呢，永远是广院。 我们不愿意叫中传。 哦，对，就是你们那时候是吧？毕业的时候， 最后一届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证 是你啊？你们这届？ 对，我们这一届。 哦呦，那好有纪念意义啊！ 对，之后就是 中国传媒大学了。 对对，但是现在可能自己。反正叫中传，我觉得哎， 就有点不习惯， 大家可能习惯，后来人就习惯了，这都是还都是这样的。再来说一个实际的事儿啊，为了有效避免因醉酒引发的司乘纠纷啊，就司机和乘客的纠纷，降低安全隐患，即日起呢，滴滴率先在内地多个城市试行乘客醉酒乘车规则。 哦， 最新版的这个滴滴车主 APP 当中呢，记者看到客户端增加了与乘客醉酒相关的报备、申请取消、收取洗车费等处理机制与功能。 嗯， 啊，未来呢，该规则将根据司机和乘客反馈意见，逐步在更多的城市推广。根据介绍呢，行程开始前，如果司机判断乘客可能会危害行程安全，也可以申请无责取消订单。 哦， 行程进行中呢，如果乘客出现威胁行程安全的行为，司机也有权终止服务啊，这倒是对。送达目的地后呢，如果乘客出现熟睡不起、不愿意下车这样的情况，那司机可以上报平台协同处理。 对， 如果醉酒乘客呕吐在车内或者车身上，就需要支付司机洗车费了。费用规则可在洗车费确认页面来查询。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咱们明确规则。 当然，就有一点，一开始那个你司机判断他会不会危害安全，这个就是一个弹性了 啊， 这个稍微有点。但是你要吐在人车里，当然就得给人家洗车。 对呀、啊，赔付了一下。 建议大家这喝酒是喝酒，这冬天更容易喝一点 就别醉。就别拿到自己就晕头转向， 别喝太多，别贪杯。 第二天一看啊，断片了，我怎么回的家呀？ 啊、 哎呀，是不是我自己走回去的？对，啊、对，我拖着你，你自己走回去。 对，得耽误多少人的事儿和时间？你说是 让人对你很厌烦。 对， 以后大家提你，哎，就是上回喝醉那个 啊，有这么一次，我告诉你，这朋友就够了， 哎、洗刷不掉这个，真是 啊。来，我们再来说一件啊，这个北京市快递网点的事儿吧，哈。 好， 他们将实现包装回收了，这也是一件好事儿。 嗯， 快递拉。垃圾呢减量， 快几个还行、啊、 快递垃圾呢减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呢日前宣布，北京市啊将推动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20年，主要快递品牌企业呢要推行环保交代，80%以上的电商包装呢不再进行二次包装，通过建立多方协同的回收再利用系统，推动快递包装的回收再利用。那么此外呢，将试点推广可以循环的包装盒，以包装箱、包装袋、填充物、封装等包装耗材为重点。邮政快递企业呢将加强与市环卫集团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合作，探索建立包装生产者、使用者以及消费者等多方协同的回收再利用的体系。同时呢，推动完善邮件、快件包装废弃物融入社会资源分类以及回收体系，形成包装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不让你出去，并且呢，探索试点推广包装物的共享使用平台啊。 反正就是现在那个胶带，你每次捡出去能闻到特别大的酸的味儿。 对，而且那个有的包装箱特别大，然后呢，你扔起来也不方便。要是如果不下一次，比如说。真的是 你买小点不就完了吗？ 那家里有需要、啊。 但是据说国外更严重，浪费特别严重。咱们这还可丁可卯的装，他们那买个剪子，发到这儿的时候，你以为你买了晾衣杆呢？ 我的天、 就是包成那么大，大盒里边套小盒，小盒里边套老盒。嗯， 反正他们那儿买的也少，反正人打包的人就给你精心多包两层。 就是特别夸张，你可以上网查一查，那外国人收的快递都吓死人了。 我的天！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下班3小时的时间，如果特别重要的话，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您希望怎么度过？找到 北京文艺广播。 可以古灵精怪，可以甜美可爱，勇敢设定的终点就不怕困难。当陌生的转弯，心跳也许会乱，去挑战的极限，决定了就会去闯。 看看三阿妹的梦想还是现实，我都不知道，就是泡在健身房。 哎呦，好， 这是现在的状态呢，还是理想中的状态？大家可以区分着说 啊，对 对 对，得一定分开说。 如果要是下班每天有3小时都在健身房，那未来。天哪， 那也有点运动超量。按专业术语来讲，一个普通人的话，3个小时真的是有点运动超量。 当时可能姑娘打扮还 哦，打扮1小时，聊天1小时 啊，没 洗澡半个小时， 我 那半小时遛弯呢。哎，我来健身房视察视察。 哎呦，那我别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有一些健身房里边的故事不说了啊，不方便再讲。 我早上说这个，这不说就别说了 啊。对对对。 要不然你就说，别说了啊！模特儿说，下班回家快的话一个半小时，慢的话就仨小时，不见得能到家。 嘿呦， 你知道机场高速有多堵吗？不堵车对得起我们，但是这三个小时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我会在车上补觉。睡眠质量相当高。 哎呦， 你说这仨小时重要不重要？你看， 可是你下班回家这仨小时睡了，你到家晚上你该不困了吧？ 嗯，所以第二天更需要那仨小时补觉了， 恶性循环。 对他有点这个， 得嘞，还有 他回家得看孩子写作业 啊，这倒是，可能熬的也比较晚。栋梁建设说了，我下班之后仨小时呢，先给媳妇儿美美的做个饭，之后再洗洗碗、收拾收拾屋子、陪孩子玩、看会儿书，这项是从昨天开始的， 刚开始 看书。关灯给娃讲故事、 oh, 哎呀还有哎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三小时已经就不够用了我告诉你 对、 哎、真是居家好男人 太满了昨天我们提出这个话题、oh. 一般都会先讨论试验一下 哎 然后就看监制反应监制说现在三小时怎么过呢回家做饭 特别无奈 那理想中的三小时怎么过呢吃现成的 哎这是不是很多女性朋友结婚之后的女性朋友的一个梦想 做饭的人的梦想呗 对 迷途知返说下班不存在三小时五点半下班八点半还在上班基本上就这样哦一直加班 哦， 但是这就等于说你下班三小时之后还在加班，长此以往是另一种收获。 对， 一个当然可能经济上有改变 啊， 业务能力上有改变，可能地位上有改变，但是你身体这个健康方面 也会有改变。对、嗯，大家还得注意哈， 会有撇嘴的改变， 是不是？来， 真的 看看这个，阿范说了，我理想的三个小时是健身一个小时，打游戏一个小时。学习一个小时，然而现实是，健身房加洗澡加洗衣服就差不多三个小时啊，剩下只能抓紧睡觉前的时间好好玩游戏，学习根本不存在的一件事情。 哎，你洗衣服的时候其实可以听听英语啊，或者听听什么课程。 洗衣机洗吧，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小时？ 人家喜欢手洗，你管呢？ 哎呦，这么精细啊！ 并不是洗羽绒服，你干嘛这么大劲儿？你给洗啊？ 洗澡还得再洗一个小时，洗秃噜皮啊，他也不怕，我非得给他挑出点毛病来。 那你给人安排一个， 我告诉你，健身房一个小时，洗澡就十分钟够了，回家还剩下一小时五十分钟，你踏踏实实做饭、吃饭、洗啊，不是那个学习、打游戏， 那衣服呢？ 衣服扔洗衣机里，真是收拾。 你晾不晾？洗衣机给你晾，你们家 买一个带烘干的， 来吧。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你这个钱都是大风刮的呗？ 没有，我 昨天又买什么了？ 啊，什么都没买。 老实交代， 就买了两件。 你看我就知道，就买了两件。 不是，是这样啊，是这样，我得解释一下。 来，我们来说说。 昨天我12点的时候我都没抢，后来啊，我回过神来了，到下午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这个运动背心是不是还缺两件啊？我就给自己又买了两件某品牌。 你都不运动，你要运动背心干什么？ 谁说我不运动的？我这运动的一身肉。 竟打牙祭做运动了。说说热点消息啊，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下班三小时如果特别重要的话，您是怎么安排的？理想中是怎么安排？热点消息是说这个微信谣言四成都跟养生有关系。 哎呦，来，我们进段广告之后马上跟您分享。 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来吧，来吧。 对，你要一点开爸妈的朋友圈，整个世界感觉都不美好了，危机四伏。爸妈发的那些谣言，我都悄悄举报了。 哎呦， 对，这个是一个好办法，你知道吗？ 啊、 你让爸妈不发不太可能，你还跟他们争，他们还生气，你也不高兴。 是， 哎，你就他瞎说，你就给他那公号举报。 没错， 说我在长辈亲戚群设置了消息免打扰，眼不见心不烦。爸妈开通了微信支付，得找个时间给他们上一堂网络安全课。你提起爸妈和长辈们的朋友圈，那不少年轻人的语气中老是吐槽、无奈和困扰。2018年10月最新 数据显示，微信用户当中55岁到75岁的用户达到6100万， 哇、哦！ 但是仅占总用户的6% 啊。 然而，这6%却是谣言的易感人群。在微信谣言防护机制触发用户中呢，50岁以上的用户占了43.5%，大幅超过其他年龄层啊。 对，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一大早上起来，我妈微信就发来了热柠檬水是碱性水，能够释放抗癌物的文章，嘱咐我早上起来记得喝呀。啊，我比如说刚刚在朋友圈发布了想吃麻辣小龙虾，我妈立刻发微信对我训话说：“哎呀，你别吃了，常吃小龙虾身体会长虫子的。” 实际上，这个爸妈信谣传谣的背后是既有对衰老疾病的一个恐慌， 对 啊，因为他们这个岁数面对这个问题 是 也很担心年轻人，也有对网络信息辨识能力的不足，归根到底是远在外地的子女关心的可能不够。 嗯 啊，有人就这么说了，父母学会使用微信的初衷是为了和子女增进感情联络，子女却没有回馈对等的关心，如果经常对他们的身体嘘寒问暖，在他们触网的过程当中不断提醒，他们就不会这么迷信这所谓的养生谣言了。 对，咱们还要跟他们呀好好的去沟通去交流，对吧，别让他们去轻信啊。 对， 还有一些啊，我发现了有一些我妈我爸他们关注的公众号都是自动关联的，并不是他们主动去关注的， 因为大街上扫码给书包之类的， 对 产生了这样问题。 哎呦， 提醒叔叔啊，所以你就还是得多关心， 是是是， 不要参与这些活动，有时候这个隐私信息容易被盗取。嗯，其实这些功能就是说怎么说，一方面给这个老年中老年人啊， 嗯， 增加一些健康知识的培养。 嗯， 我觉得相关的媒体或者说权威的公众号 是可以的， 哎，街道应该做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好这工作啊？不是应该。那另一方面呢，咱们作为子女来说，日常日积月累的去调整。 嗯，对， 哎，还有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发现传播这，就给他举报。你再打开一看，没有了，怎么没有了？就 是 他瞎说的，所以没有了。 是是是。或者说像我学习哈，每隔一段时间呢，拿起我爸我妈的手机，把他们不关注就是不需要的那些公众号全部取消掉，让他们找不着。 那阿姨血压上升的原因我们倒是找着了。你就是罪魁祸首。 妈，我错了，你没听节目吧？ 给你扔在烘干洗衣机里 转一转， 让你爽一爽， 我就清醒了。 好，你还有这种阴损坏的招啊？ 这当然了，要不然他天天给我，什么叫阴损坏，要不然他天天给我脑子嗡嗡嗡说，从老从大说到小，小孩也得说，大人也得说，真烦。 这都是爱，这都是日常交流不够。 哦， 你日常老聊天，他不用非得聚在一块儿。 对，常回家看看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啦。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扣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1.9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上午有3-4级的北风，扩散条件整体比较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和润燥。那么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望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西匝道处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来关注西五环八角桥到杏石口桥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还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那这一时段呢，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车流上升明显，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全线车多。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42.86美元之后小幅震荡上涨，随后金价呈震荡走势，最高至每盎司1247.14美元，最低呢至每盎司1241.90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1245美元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4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 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感觉这音乐就扭着迈着四方步，我们出的。 哎扭着和迈着四方步这有点难度大呀。 对，跨 上半身扭，下半身四方步，这人有点分裂， 这跨有点受不了。是不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来互动今天的话题，说说下班后这三小时您是怎么安排的，您希望把它安排成什么样，对吧？ 对。 Queen 说了，一小时在路上，辅导作业俩小时。我的希望是下班打打羽毛球，练练瑜伽，你们说行不行啊？ 特别好，你这个梦想是特别好的。 在路上练瑜伽是不太可能了。 对， 你可以辅导作业的时候，是不是练着瑜伽来辅导？ 来，下一个陈于是，哎，你那个毛茸茸写成毛二二了啊，我再来一个什么什么事？ 哦，就心态不平和了。 对对对。 哦，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他就是想运动运动， 出出汗。 对，要不然你做着什么样的运动，比如做一套广播体操，然后辅导作业。 哎，我昨天听我一个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就是交警同志哈，就是50多岁一个大姐 啊， 说一直到现在他的身材保持的都特别好。 怎么保持的呢？ 哎，就问了一下人家，人家说啊，我基本上除了要伏案写字儿的时候，但其实他们伏案写字儿的机会不是特别的多 啊，因为老得指挥嘛。 对，所以全天我都是在站着的，甭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还是工作，我一直保持站立姿势，所以我觉得这可以推广一下。 哎，这种站立有一种方法，脚后跟，然后这个臀部，然后和这个肩两肩都贴在墙，贴紧。 哦，贴紧。 后脑勺都贴紧。哎，这样就是。 哎呦，后背疼。 你干嘛呢？ 工伤。哎呦，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 我天。俄单位啊。 啊，没有 人才，咱们单位是有法务部的。 哦，有吗？ 有啊。 哎呦呦呦，没事了，有。 代表人民治好了你。 我天，哎呦， 你太可怕了。 哎呦呦呦呦呦， 是 昨天晚上落 大家哪个单位有了高磊，真是可能赔得更快吧。 多好啊，我真是。 是不错呀。 啊， 对，来成一体。 初见说了。 单位恶霸，你来你来啊！ 理想跟现实还是有差距的。 差距。 理想的三个小时是什么呢？吃饭一个小时， 哎， 吃这么满，饭后不用洗碗，然后就是去健身房。现在呢是回家做饭、洗碗、打扫卫生、刷新闻，然后就睡觉了。 但是你刚吃完饭去健身房也不好啊。 我告诉你，最好晚饭就不吃了，直接去健身房吃个香蕉挺好的。现代人营养过度， 又省餐，是吧？但是对，看人家是不是营养过度啊，你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哦，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人要是就是说营养不良呢， 现代人还能有营养不良？ 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我爸就听网上的什么多吃粗粮什么，吃一段时间，后来大夫说您这有点营 养 不 良, 营养 不 良，对，就不能再吃这个了。 得均衡，你不能， 对，你这老吃大鱼大肉，他是得吃点粗粮， 是是， 见天的中午晚上都吃粗粮 也不行， 可不嘛， 胃受不了，咱这老胃是不是哈？ 你才是老胃呢。 这个死丫头说了，我下， 他这个刚才初见的还有个办法 啊，什么办法？ 刷新闻可以听啊，听广播也好，对不对？你就不用非得拿手机那么刷了，还容易跑题。 对对对， 对吧？ 你可以刷新闻的时候，比如说自己在家里头， 哎，刷碗打扫卫生的， 就是铺一个那个瑜伽垫儿，您做做瑜伽， 或者说去健身房的时候刷新闻，都不影响。 对对对，您自己戴耳机， 对， 是吧？ 没关系的， 可以可以， 统筹一下啊。你刚要说谁？死丫头。 死丫头。就是我下班6点半到家，第一件事呢就先是放狗出去啊溜溜，因为白天家里没有人呢，憋了一天了。然后呢我就去游泳，到那儿游个1000米，哎呦真不错，再蒸个桑拿，晚上8点半到家给老公和狗准备晚饭。这是一起准备是吧？ 对 对, 对，不是，嗨，给老公准备晚饭，再给狗准备晚饭。 对对对， 就这么说吧。 因为老公呢9点才下班到家。因为我们住的是这个一个大院里头，本院呢就有游泳馆，虽然不用外出做运动，也觉得这三个小时过得太快了。 他这个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了。 是是是， 尤其理想是老公下班晚。 哎呀，她老公怎么下班那么晚？ 做饭晚，对，实际上是吃的太晚也不忒好 啊。 但是，他把他的事儿安排开了， 挺好，是吧？错峰了， 所以以后这下班早是不是也安排一下，大家俩人一块儿运动，就都晚点吃，或者晚上少适当少吃一点。 是是是， 对，轻易不吃也不太好。 要不然就是单位啊，你们稍微提前点上班，比如说6:30上班，4点咱们就下班，可以吗？ 你怎么老在大的你咱单位这么着，你说了算吗？ 嗯，反正我是说了不算嘛。 那人家说了就算吗？ 也说了，我就是给现在正在路上的那些老总们说说听， 哎， 让他们能够听进去。 嗯，老总都按自己时间来。 我天， 老总都跟你一样， 是吧？ 啊，不是都一样啊，就是、 我就是老总，高总是吧？ 个别的人就不好的就跟你一样。 我一听你说叫我高总，我特别开心。 真的吗？ 嗯，特开心。 高总助， 你念下一条吧。 你一助理你横什么？ 我告诉你助理也很大。 小柜子说，我是一个银行员工，下班了之后要结账啊。 哦， 接车关门，开会5点关门，然后出来8点了，3个小时就是这么过来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交通银行员工，你们帮我宣传宣传。你这不透露了吗？ 对呀，你要写匿名你就先写匿名，然后再那什么。 哦，人家晚上这5点关门之后还得再忙活半天呢。 哦， 就是大家看到是只是不迎接客人了，人家里边还得忙活， 人还得盘点呢，还得数钱呢。 哎呦，那你就在休息日上丰富。 对对对对，只能这样了啊。 是不是当天加班的人第二天就不用上班那么早呢？ 你也不是人家领导啊。 我问呀，我可以问问呀。我不能问吗？ 啊，可以问可以问啊。 太不讲理了。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刚才你们那扭着胯那歌叫什么名字？毛王毛毛，我给您看一下，叫 Larger Than Life。 叫什么 Larger Than Life？ 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太清楚。 比生命还大。 哎呀， 比生命更大， 更长远，更长久。 哦， 是这意思。 哦，那 Large 吗？好，别好。小雨丸子说，我们单位在光明桥，我们家在天坛，这挺近的呀。 多近呢？ 一共走路20分钟，5点下班，5:20到家，5:30前往家附近的健身房，无氧有氧折腾1小时，回家6:30多点，然后我钻进厨房，叮叮当当听你们吃喝玩的大搜索，踏踏实实吃完饭，8点多收拾屋子，然后上床看看自己喜欢的书，之后睡觉，大概9点。 9点您就睡了，这么一 看看朋友圈啊，发现住在大清黄村的同事到家吃饭了啊，所以离家近是，对，家近是个宝。 就是他这最后一句话太气人了。 所以你索性晚回家的朋友就在回家之前，因为你晚高峰出行，他回家也晚，你还不在这段时间单位附近安排个运动或者 什么。对对，哎，你说的太对了。 错峰 就在健身，就在这个单位附近找一家健身房，运动完了可能也就7点多钟8点，哎，回家那时候也不堵了。您愿意吃再吃一口，是不是？ 对， 我觉得挺好。 对对对 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咱们接下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说说健康方面的问题。 好， 嗯， 说说这个寒冷的冬夜泡个脚， 泡脚， 哎，咱们得注意什么？ 是不是都能那个泡脚呢？ 哎 哎，热水泡脚的时候，脚部的温度上升，腿和脚的末梢血管逐渐发生扩张，脚部的血流量随之增加，因此这个泡脚具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温阳暖体的功效，特别对于下肢残血的。对不起啊，下肢缺血的人有不少好处。 对对对， 啊，我这说成打游戏了，残血。而且泡脚能减轻头部血管的压力，缓解头痛。哦，热水泡脚还有助眠的作用。 是， 更年期女性每天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足部的肌张力啊，从而放松全身，缓解腰背疼、骨疼，促进睡眠。 对， 那么这也有3个要领。热水泡脚是一件惬意的事儿。首先呢，普通人群在泡脚的时候，水温不能太烫，最好控制在40度左右。 对。 对于腿部感觉比较差的人群，水温应该更低一些。 哦， 啊，比较差应该更低一些。哦，因为烫了也不知道。 对。 泡脚时间也别太长，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以15分钟为合适吧。 嗯。 如果泡脚时候您感到胸闷， 头晕就赶紧暂停吧。 是 啊，此外呢，泡脚要适可而止，不一定要到出汗才有效，感到腿部放松了就行了。 嗯， 冬天的时候泡出汗会增加患感冒的风险。 对，万一着凉呢，你说是不是？ 嗯， 在这儿呢还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类人啊，泡脚一定要谨慎。首先呢，就是有基础血管疾病的朋友，泡脚时间比较长，温度过高等因素就可能增加心脑血管负担。 嗯， 那么这类人泡脚的时候呢，水温也不能太热，时间不能太长，您啊最好十分钟以内就行了。还有就是糖尿病足患者，这非常的重要哈。糖尿病足患者的皮肤是很脆弱的， 对， 脚部末梢神经对温度根本就不够敏感，正常人感觉很烫的水温他们就根本感觉不到，所以特别容易被烫伤。所以现在我基本不让我妈泡脚。 哦， 我妈糖尿病都30年了。 对， 嗯， 干嘛突然把这个年份都爆出来？ 记得不太清晰啊。 静脉曲张患者要注意，这个主要病因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脚部温度的升高只会增加局部血流量，不能改变静脉回流的速度，反而可能加重静脉这个回流负担，导致曲张的静脉进一步扩张，加重下肢充血，使病情加重。 嗯，还有就是足癣等皮肤病患者，很多人呢误以为泡脚能够减轻足癣的症状，其实我告诉大家，用热水泡脚啊，反而可能导致继发性的细菌感染。 嗯，儿童要注意了，如果孩子的脚不是很凉，就没有必要泡脚。人体足弓在儿童时期是逐渐形成的，此时如果经常用热水泡脚，可能会导致孩子足底的韧带变得松弛，不利于足弓的形成和维持。 嗯， 天哪，我平足的原因找到了。 活了大半辈子您才找到。 对，那很可能就是小的时候老用热水泡脚。 你真的小时候天天泡脚呢？还 就是洗脚嘛，家长就让再多泡一会儿，多泡一会儿。 哦， 因为大人泡着舒服，他就以为孩子也会。就 我记起来了，小的时候是我那时候， 哎，不凉的，别倒，就 别 浪费。 我这续点，你也来点 啊。对， 一会儿你再续点。哎呦，一会儿泡都20分钟就没了， 澡盆了吧你？再续点。 好嘞好嘞，就是大家啊，咱们养生的时候一定也得注意， 科学，啊，科学特别重要，不要简单的推己及人，啊， 对，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嗯，对，今天就是说您下班3小时比较重要。 嗯， 您是怎么安排的，理想中是怎么安排的呢？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sat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we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Mm-hmm.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再看看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吧。 好 啊，但是也有看也有妒忌，说我是路边说你们这些下班健身回家惬意的人。这都没有娃吧？ 呦呦呦呦呦！ 我回家还要赶着带孩子做饭、收拾屋子、辅导作业、辅导作业，人生难题，辅导作业， 心脏病怪出来了。 你们之前是不是还互动过这个话题？给孩子辅导作业， 辅导作业的时候，哦呦，我告诉你，全是妈妈在投诉。 我们也互动过一个家长，就学校给老师，不是，对不起，学校老师给家长专门给家长留的作业。就 老师给家长留作业，哦，对，有 吧， 有。 比如说家长给听写，这不就是家长的作业吗？ 对对 对， 啊， 对，那说什么那个春天做花，夏天做风筝，冬天做灯笼。 我天，哥，很多很多，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来看看别人怎么说吧。这个练军医生说了，下班之后3个小时有些短吧，这是我全部的生活状态， 哦， 跟大家汇报一下。下班直奔菜市场，回家立马进厨房， 哦， 穿衣从不 讲究高档，挣钱供孩子上学堂。 哎呦，这一套一套的。 对呀，工作忙碌有挑战，生活充实两头忙，一天到晚像陀螺似的，夜里做梦嘟囔墙，洗衣做饭似超人，督促孩子不能忘，分身无数做销售是答应爸爸工作忙，天黑回家吃晚饭抹嘴就要床上躺，数据表格着急用，什么家务都指不上，每月工资贴家用，买菜买肉又买粮， 当了个当， 发发牢骚也没用，凡事还得自己扛，看看是不是很充实？这是忙并快乐的生活呀！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 有真不容易，练军一生。 我想问问您，这个快熟是在哪儿学的呢？ 哎呦，这个不错呀！ 是是，您这么忙，在哪儿学这诗歌呀？ 打小打下的基础。 对对对对对，打小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 哎， 开心 学来的啊！ 对对对， 厉害了， 确实写的挺丰富， 挺好挺好。 对，连另一半都控诉了。 那是 啊，就是他忙都全拽给我了，我哪有时间去运动什么的呀？ 啊，他就床上躺着去了， 对，磨嘴躺。哎，您忙得像陀螺转了，真是。这个是怎么能只能在休息日的时候稍微交替一下您运动运动， 对， 老不运动也不好， 那不行， 有的人以为做家务就是运动了，其实根本不是， 嗯， 不行吧， 那不行。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你没有这种运动基础的话，你先做做家务也可以，它也毕竟是、 哦、一点一点热身起来， 对对对对，也算是运动着动换着。 妈，你这碗怎么举上去、啊、我练练， 哎， 拿俩碗， 哎，我曾经就跟我妈说，您啊拿两瓶矿泉水瓶子、 哦、 没事就举一举，横着举、 哦、 竖着举，平着举，就锻炼身体。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慢慢换成沙子嘛。 我妈说：“ 再换 那干嘛呀？多浪费呀！我喝了它不好吗？” 不是，举完了也能喝呀。 我妈着急，你知道吗？ 哦、 就给喝了。 对，阿姨主要是怕瓶子太沉，并不是着急。举俩空瓶，你看我今天又举了40件呢、 就是。我的天呀！ 嗯，过两天换成铁沙，你就再也打不过阿姨了。哎，磊子说下班后3小时，我基本上都在加班。如果可以选择，我就是想回家遛狗，好好放松一下。 哦， 所以也请这个各单位领导，你再跟老总们说一说。 老总们呀，你们早上起来稍微早点上班，比如说7点半上班，跟我们直播是一样的。 哎， 然后让大家呢一边听着直播，一边开始迷迷瞪瞪的工作。然后呢，咱们早点下班， 还得迷迷瞪瞪工作，你这成功不了。 咱们4点半吧，咱也别就4点， 就反正就是 提前一点。 就别老逼着加班 啊， 因为老加班这效率其实就不高了。 对， 张弛有度，你总得让人去歇一歇。过两天再加加加，这人辞职不干了。 对呀、啊，他就跟皮筋似的就蹦了。 哎，对，蹦你家窗户， 再打你身上，多疼啊，是不是？ 张爱明威说，加班1小时，回家路上2小时。哦，这个是，要把这3小时还，我就喝茶、看书、写写书。 哟、哦，厉害了！ 那您太需要这3小时了 啊！ 怎么能在这个日常时间里挤着先练练书写 啊， 慢慢的呀， 对呀， 你先写起来，先写片段， 嗯嗯， 是吧？哎，再慢慢写一个短的故事 啊， 长的故事， 对， 再写一个特别长的， 嗯 嗯，800字吧，这样的故事， 800字就特别长了， 哎呀， 怎么也得是5000以上吧？ 咱俩这水平还是歇了吧。 这流水账，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给你写个上万字的，真是。 那你每次交总结，为什么老问我能不能在100字以内呀？ 啊这不是精简才是精华的， 下回啊，500字啊，你说的。 咱们要不然进下一段广告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接下来说说文化方面的消息吧。 嗯， 作为第五代同期导演的田壮壮，将于1月23日起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奉献他的导演生涯首次执导的话剧《求证》。这个剧本呢，源于好莱坞编剧大卫·奥本的一个经典剧本，经百老汇现演之后呢，一鸣惊人啊！现场演出之后， 是是是， 之后呢，也造就了全球热演的风潮。 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茶花女》将于1月22日到26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与观众朋友见面。这部剧是意大利歌剧泰斗威尔第通俗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那么其余两部是《弄臣》和《游吟诗人》。 据统计呢，截至12月9日，迪士尼电影2018年总票房突破70亿美元，这是影史之上第二次有单个电影公司年度出品票房达到70亿，第一次也是它。 嗯， 2016年它的票房 破影史记录的76亿。今年目前为止全球票房前八的电影当中有四部都来自迪士尼，比如说复仇者联盟三20亿，黑豹13.5亿，超人总动员二12.4亿，占据了2018全球票房榜第一二四位。第三位是环球的侏罗纪世界二，13亿美元。此外呢，2017年北美上映的《星球大战八》和《寻梦环游记》在今年也有票房收入，两部电影分别收到2.929亿和2.692亿全球票房。迪士尼预计今年票房还有增长的空间。目前这个《欢乐满人间二》还没有上映呢。 嘿，你瞅瞅人家 这个公司啊， 厉害了。来，我们 再来看看。这个大家的互动吧。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下班之后三个小时非常重要，您都有哪些安排？那刚才说了很多啊，什么做饭呀、刷碗呀、运动的，还有不一样的， 还有不一样的。 大猫想飞说了，我做兼职，正好三个小时，做完兼职回到家更能够感觉到家的温暖。 哦，明白明白明白 啊，做兼职， 他就是下班之后做了 兼职啊。 然后他就更喜欢这个家， 是，更觉得家，哎呦可贵， 是这奋斗的人， 对，年轻时候多奋斗点没关系啊。 七剑说，这宝贵的三小时，我只想和自从结婚后就尘封了的 PS4 好好亲热起。 PS4 游戏机是吧？ 就是想打游戏。结婚之后就尘封了。 哦， 哎呀，家里面可能家规有点 也比较严， 您也比较 听话。 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我就是听话人嘛，你真是。齐峰说，因为做销售，所以下班时间自己决定，不存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一说。所以呢，理想状态呢就是6点到家吃饭，帮忙收拾，然后打游戏，做明天工作的准备，然后再洗澡睡觉。但是现实呢是下班没谱。所以呢，指不定干什么呢？制定计划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哦，他这工作弹性特别大， 做销售可能还得陪人吃个饭呀。 哦，有的时候是这样 是吧？聊聊天啊， 就远离游戏了呗。 哎呀，真是 也不能帮忙收拾了 啊，更吃不了家里的饭。 说的好可怜。所以就是适当的休息对大家特别重要，如果长时期的就会有一种特别失落呀、凄凉这种感觉，他就不会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你这个收益要再不好的话，对不 对，我昨天和前天在朋友圈中，当然我包括看到你很好几个朋友都发了朋友圈说特别想休假。 哦， 特别想休假。 不是， 就是因为年底了， 对呀、 啊，太忙了， 特别想休假， 想休息一下。你也说出了我的心声，走，咱们一起休假吧。哦耶！ 但我年假还有10天， 你可以借我2天， 可以 吗？ 不可以。本来我都答应了，你又多问一句。接下来要进入广告时段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说一说下班后这三小时您是怎么安排的？理想中想过成什么样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跨年狂欢购，12月15、16日大部分商品5折起，会员持卡当日累积每满2000元赠100点积分礼，更多精彩汇聚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您好。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今天呢好像早上起来还可以哈，没有前两天那么的冷了。未来几天咱们的天气变化如何？听说好像到周末的时候会有一次雾霾天气啊，李工。 这个前面说冷，后边就要担心雾霾了。 是。 因为冷的时候有冷空气活动，暖的时候雾霾呢就要这个露头了，这是一个规律，尤其是在这个冬季这个季节，因为这个污染物，尤其是现在咱们北方正在供暖期，这样排放量要大一些。 嗯， 再加上那个冬季呢，扩散条件如果说没有冷空气活动的话，扩散条件要比夏天明显的转差，所以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 那说到冷空气呢，咱们前几天的确是经历的入冬以来最冷的一段时期，像昨天早上。是-12.1度，也是入冬以来气温最低的一个早晨了。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低温天气冷，风大背绝寒。 嗯， 那个像今天早上，当然气温也开始回升了，风也并不大了。那如果说低温加上北风呼啸的话，那就是体感温度就要特别低了。如果说像昨天早晨，气温是最低的，但是风并不是特别大，但前天早上风比较大。 嗯， 你感觉可能前天早上比昨天早上还冷，更寒，这就是风大背绝寒呢。 哦，对，有道理。 咱们今天呢还是有点北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明显减小了，也标志着这次冷空气活动对北京的影响行将进入到尾声了。气温呢开始走上回升道路，实际上从昨天开始，白天最高气温在城区就已经回到0度以上了。今天预报最高气温为3度，在未来几天当中，基本上都是最高气温在3到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5到-7度，所以啊，夜间气温也开始一同步回升。那么下一次冷空气，咱们北京影响北京了，是在15号的夜间到16号白天，那个时候还是刮北风，咱们。这个降雪现在还是遥遥无期，还看不到这种希望， 还看不见希望 啊！至少在20号之前还看不到 咱们北京下雪的这种期望。 哦， 这是北京的情况。 北京的情况，那全国其他的一些主要旅游城市这两天天气如何？有没有要提示给大家的呀？ 长江中下游地区呢，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一直是雨雪阴雨低温这个这样的天气，从今天开始太阳开始露面了。南方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只要太阳一出来，外边就非常的温暖。所以今天呢，像长江中下游地区，像南京啊、上海啊、杭州，还是在个位数。到了明天，以后的未来几天，基本上最高气温都要回到十度以上。然后两广地区呢，今明两天，还在十几度，那么到十五号之后，就要最高气温就要回到二十度以上。所以气温啊，整体大江南北都处在一个回升的阶段，包括东北，东北现在前几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零下十度以下。最近这几天呢，我看，是在零下两到零下七度之间。所以也是处在一个回升阶段，但那边天更冷一些，因为夜间最低气温还是在零下十七八度。 好嘞， 谢谢总理，情况就是这样。 行，谢谢，谢谢李工啊，非常详细的介绍。今天呢，这个还是比较干燥的，您也得多喝点水哈。好嘞，谢谢李工，再见。 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八七六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京新高速进京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上清桥到建祥桥进出京双方向，京城高速进京京城收费站到太阳宫桥出京方向，来广营西桥到京城收费站，机场高速进京尾沟到望京南，通燕高速进京丁各庄桥到通州北关桥，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进京赵峰桥到大庄桥。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七点三十分，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二十平客餐厅八千八，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二十平客餐厅八千八，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互动的就是下班三小时的时间，据说很重要。 嗯， 哎，您是怎么安排和度过的呢？ 是， 理想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对，说说理想和现实吧。 对，现实和理想总是 有差距的， 很大啊！ 我天哪！ 地南天说，下班之后三小时的利用可能性，对于在你说我这通勤一个半小时是平均水平，你得吃晚饭吧，咱们也得三四十分钟 啊。 那真正能门对门下班，我也想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去运动，或者看很久不见的朋友聚聚。 嗯， 现在来说这些事儿都不太容易。 哎呦， 但是反正聚一般也是周末聚聚比较 多 啊。对，然后如果您特别喜欢看书的话，如果您坐地铁，倒真推荐在地铁上可以看看书， 就买那个电子书那个品牌 Kindle。然后您翻一翻，不是也方便吗？ 对， 是吧？ 纸质的也行， 只是有时候书它大嘛，不好拿嘛，那个不是稍微小点吗？ 嗯， 是吧？ 啊，对，你再说俩牌子吧。嗯， 别的还真不知道。 对呀、啊，你反正手机上看也可以吧？ 行、啊， 您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其实有时候通勤坐地铁还是挺方便的。 对对对， 要么呢，您就索性避开高峰，在单位利用起这点时间，晚点稍微晚半个小时回家， 对，看会儿书。嗯，做做瑜伽什么的， 对， 对吧？ 当然他可能老觉得没有回家那么舒服，但你如果不利用这零散的时间，你这个梦想老是达不成。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不习惯，他总是觉得哎，我这样是最好的、 嗯、 但是没准你试了一星期，哎，挺好，我还适应了， 哎，反正他都有个过程。 对，爱国安哎，工体说了，我下班我告诉你就几点了呀，十点了。 嗯 我回家都十一点半了。 嗯， 我到家玩游戏然后就睡觉了。我但是是上衣休衣，没时间休息。休息呢，我还得去做志愿者，当然是肯定是他自己自愿 啊。特别，这已经很伟大 了，特别好了。他说我也想休假，可是今年年假已经休完了，明年年假的时间呢，我准备多去客场为国安加加油。 你看，这是真球迷， 真球迷、啊、 真有爱心 啊， 向您致敬。 是， 但是涛说了，哎，你们俩刚才谁要讨论休年假？不行啊，不行，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不爱听录播。 就他王一，他要休假。他十天都没休呢，我告诉你，十天从现在到年底都休不完。 为什么呀？ 一共 也就这十天了吧，十个工作日了吧，差不多了吧？现在都十四五号了吧？ 今天十三号、 哦，就差不多半个月就过去了吧？ 哦，你这老是四舍五入，你不也要休吗？ 我没假了呀，我就嘴上说说呗，我能有实际行动吗？ 哦、 对吧？ 能有吗？ 不能有啊。 保不齐。苏娜妈妈说，以现在工作状态，估计就是一小时睡觉，一小时看书。一小时发呆， 哎呦， 你别小瞧这发呆， 特别的放松自己。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人就讲究 冥 想 啊，对，愣神儿、这高手，听听高手怎么跟你说愣神儿。 愣神儿就是说，尤其是在周六和周日早间，我醒了以后、泡上一杯咖啡，然后放上音乐，然后突然这个阳光就起来以后打在、比如说你家的地板上或你身上，然后你就发呆一会儿，半个小时也好，二十分钟也好，你觉得。这一天特别美好， 对， 就特别美好的就开始了。 你一般发呆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也许就到中午了呢。因为你这， 我一口血差点喷出。 你这 人，你刚才发呆一小时半小时，结果你听几张唱片，一看五个小时过去了。啊，对，他当然他还做音乐鉴赏、要不然最近怎么放歌的 水 平 又蹭蹭的涨、我告诉你，这水涨船高，我告诉你，下次你们再听我得收钱。啊。 从别人曲库里挑的歌收听众，还收听众钱？ 那是你这盈利嘛？自己要不然年底这分红都不够。 跟谁分红啊你？ 啊， 你还单独在节目组里边成立了一个 多赚 子公司？ 我没有没有没有， 多咔着点吧你这。 哎呦呵， 这什么美说了 啊？ 我下班三小时，主要到家一小时，到家做饭一小时，吃饭一小时，很忙的。 哎呦。 吃一小时，您是不是一边吃一边看什么呀？ 我告诉您，我吃饭最多十分钟，狼吞虎咽。 那也不好。 哦，不好啊。 那当然了， 这就是 细嚼慢咽嘛。 从刚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 吃太快容易胖，因为你感知这个饿的，容易胖。 哦，容易胖。 嗯， 说谁呢？ 吃得快的人。 哦，好吧。 你都吓住我了。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内容是下班三小时之后你做些什么，还有你的现实又是什么。让我说话题我老说清楚。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来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呢，京津冀旅游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市密云区召开，三地旅游市场行业管理执法质监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个会上呢，三地相关人员就如何健全完善京津冀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发挥信用监管平台作用，以及在旅游市场投诉处理、联合执法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充分探讨和交流。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2025年建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消息。 哇， 河北呢近日发布了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2018-2025年，提出呢到2020年旅游业总收入突破10000亿元，接待游客突破8亿人次，旅游及相关产业对 GDP 的综合贡献达到10%以上。那么到2025年建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规划自始至终强调必须紧抓的战略机遇。空间布局方面，规划提出构建一圈两翼五带多点的格局。一圈和两翼呢，即为环首都休闲度假旅游圈、雄安新区旅游创新发展示范区和章城国际冰雪运动休闲区。那么在空间上，基本与河北的三件大事相契合。在旅游促进产业协同方面，规划提出旅游与文化、农业、工业、大健康、会展和未来产业六大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那么其中啊，作为旅游加产业融合的重点项目之一，雄安新区呢将成为国际著名商务会展旅游目的地了。 哎，特别好。再来说说天津。哎，再去天津的朋友啊，喜欢去天津的朋友都注意一下，景区厕所脏乱差 呀，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数量少啊，旅游交通标志不规范呀。针对这样一些旅游景区存在的上述问题呢，天津市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表示啊，将实施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动厕所革命，建立旅游集散体系，规范旅游交通标志系统。 天津市提出啊，实施旅游厕所革命新3年计划，建立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制定本市公共厕所管理服务标准，发布天津公厕的应用程序 APP， 建设提升改造公用厕所300座，在重要的旅游活动场所设置第3卫生间，在主要景区景点、旅游线路以及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设置标准化的厕所，并提供良好服务，强化现有公共厕所的精细化管理。同时啊，天津市还表示，完善旅游集散服务，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的3级旅游集散中心，在主要景区景点以及机场、车站、码头等场所建设完善50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制定服务规范，落实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便利。 天津不错。刚才还讨论吃包子的事儿 啊， 天津这个有一个包子是里边是那个豆皮儿。窄的豆、豆就豆制品那窄的哈，加上那个腐乳， 嘿， 那是馅儿，还有点粉条，好像粉丝， 这口味不一样， 特好吃 啊、哦， 特别好吃。 这北京 是传统馅儿的， 买有卖的吗？北京 没有，我在天津吃的。 哎呦， 就人早点吃的就极丰盛， 是很多地区。我告诉你，他们说像武汉呀、像成都啊这些早点就10样，但是我怎么觉得咱北京也就这几样啊？包子、油条， 你常年在这儿吃，它可能就都、 就不觉得 了。哎，对，你盘点盘点，那豆浆、豆汁儿、牛奶 啊， 对吧？豆腐脑， 对，炒肝 炒肝 啊， 这不都是 羊杂碎汤甚至都可以早上吃， 什么都有啊，对呀、 啊，也是融合了全国各地的风味吧、嗯。 对，主要是你们家附近就那 没什么吃的， 赶紧你开一个 啊 早点集散中心。 哎，这是一个好想法， 嗯， 可以办个照吗？ 反正以你的名义办照， 估计是没戏。 不怕人家给你批个回复是不怕吃赔呀、啊、 得嘞，咱先进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这期节目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和您来聊一聊节能新能源车船减免车船税的政策。 符合标准的节能新能源汽车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不定期联合发布，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予以公告。 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汽车经销商可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财税优惠目录申报管理系统，自愿提交节能车型报告、新能源车型报告，申请将其产品列入目录，并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目前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已经更新到第四批，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8年9月18号联合发布的2018年第46号公告。列入新公告的各批次目录的节能新能源汽车，自新目录公告之日起，按新目录和本通知相关规定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政策。 新目录公告后，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车船税优惠车型目录同时废止。新目录公告前已取得的列入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车船税优惠车型目录的节能新能源汽车，不论是否转让，可继续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政策。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一起看看大家互动， 好嘞， 好不好 啊？ 这旭日博学说：“你好，下班3小时是说这个吧？” 嗯，有 大吃一顿， 呵，这开心劲儿了。 结束， 我天， 吃3小时 可以啊！我告诉你， 那我劝您去自助， 去吃。西餐也行，西餐一问一堆一道是一道是的， 西餐是纯一问卖，自助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定的调整。 那是，那你这一天你就别吃了，要不然你这晚饭吃不进去。 这多吃点水果啊， 好嘛，这得赚回来。 那非都吃鸡翅呢？ 我选择那298的，我怎么我得每样我都得吃一遍吧。 得 是吧？ 对对，你得这样。 尤其那生鱼片，我怎么也得10盘起吧，要不然怎么吃回来呀？ 第二天一说话是不是都冒泡了？ 我天，要变鱼了我！哎，就刚才你说那个 啊， 包子，人 Your Kiki 说了，我就是天津人， 天津人 啊，天津那大包子叫天津素，素菜的素，里边是豆芽菜、豆干、粉皮、酱豆腐，还有香菜，那叫一个香！ 哎呦，地道！ 哎呦， 特别好吃，真是特别好吃啊！四格说：“哎，上班时间咱这忙的没工夫，下班3小时王者荣耀，现在钻石都快上星耀了，浩浩，我点位很溜，吼吼吼吼吼。” 您省点时间动换动换，别老打游戏、 啊、游戏人物动换的，他脑子动换 啊，你这身体老不动也不行啊、 哦、 是吧，屁股都大了，天天坐那儿。 说谁呢你？ 说我呢，说我呢。 四格他说你。 那我就说阿曼达呗，我是有娃的。 谁说谁呀、啊、 我是有娃的人、 哦、 理想状态呢是这样的，5点半下班，7点半才到家，计划半个小时吃饭，再半个小时带娃弹琴，再半个小时带娃洗漱，9点给娃讲故事睡觉，9点半就睡着了。而现实呢， 真听话 啊！现实版的是， 哦，这是理想。 吃饭之后就开始叫娃弹琴，叫1个小时啊，不叫1个半小时，才能去弹。 弹就弹半个小时 啊，这一个半小时就一直在喊号的。 对，王一快弹琴来，王一你快点儿，一一。然后呢，睡觉前娃会磨蹭半个小时， 磨蹭 啊，磨蹭，让娃躺上之后，他再折腾半个小时。妈妈，我喝水。妈妈，我小便。妈妈，我不听这个故事，你给我换个妈妈，不是换个故事。 查你了，该换个妈妈， 妈妈抱抱，然后哎呀，反正就是妈妈窗帘没拉好，哎，等等， 窗帘没拉， 哎呀，真正睡着，基本都是十点半以后的事儿了，我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哦， 你看着这娃， 那怎么办哈？这个需要调整一下带娃的这个， 你给他戴个眼罩，让他眼前一片漆黑。 特别厉害， 是不是啊？ 釜底抽薪，既然解决不了他周围的事，就把他眼睛给罩上。 对呀，啊，让你看，哦，看这看他不顺眼。 妈妈这硌得慌。 你得了吧，忍着点吧你啊。 但是我觉得他娃一定会说这句话的。妈妈这好别扭。 他是九月份生人吧？他怎么那么挑剔啊？这个娃真是的。阿曼达，你治治他啊。 这个你这需要向人借鉴一下怎么带娃的经验，才能浓缩出。比如你叫这一个半小时里边 啊， 对吧？你就可以自己干点别的，你别真专门就真叫他， 结果把娃忘了是吧？ 极有可能。 好， 蝴蝶自在啊，好了， 来来来，说 蝴蝶自在说，别说仨小时了，一直到睡觉前都在打王者，人多时五排，人少时三排，没人玩了，我自己还打，我就属于瘾大技术差那种。 哦， 啊，你快跟典韦一起吧，你们俩发微信都挨着，一个7:42发，一7:43。 嘿，你说说， 嗯，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咱们要不然了解一条 趣闻呀？ 好嘞，走着。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说一说这个食物怎么不食物动物怎么防食物中毒。 哦， 你比如咱就说秃鹫。 哦， 秃鹫你吃一般吃腐食。 哦，腐食腐烂的。 哎，对对对，它这个是隼形目鹰科秃鹫属的猛禽啊。 哦， 吃腐肉为生。大自然中假如没有秃鹫以及其他食腐鸟类呢，荒野上就堆满了尸体了。哎，这就是一个好的这个循环嘛。 对对， 不仅如此呢，这些腐烂的尸体还会传播疾病，给动物和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由于秃鹫等鸟类啊及时清理了这些动物尸体，才有了干净的荒野。但是这个腐烂的肉中，大家都知道那细菌就多了去了， 对， 病毒就海了，是吧？这种令其他动物望而却步的腐肉，那秃鹫怎么就吃上了呢？ 嗯， 哎，大快朵颐，它有个百毒不侵的胃。 对， 你知道吗？ 丹麦的这个奥胡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秃鹫肠道里的微生物种群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长期的进化当中，这些肠道细菌和秃鹫形成了一种互惠的关系。 哦， 比如说这个梭状芽孢杆菌，这种杆菌在肠道里迅速繁衍，可以把复杂食物分解成重要的营养成分。那么作为回报呢，这些细菌需要稳定丰富的蛋白质来源。此外呢，秃鹫体内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可以产生针对梭菌属中的某些细菌种的抗体，可以抵御一些神经的毒素。那么有了这些特殊的能力，秃鹫啊在进食的时候就可以首先滤掉容易感染的微生物，留下那些个对自己有利的细菌了。 嗯，你看看人家比较厉害，是不是咱可以借鉴一下？ 咱也制造点吃下去。 不、啊，但我觉得这有点危险。 哦， 这个自然就是自然，就是自然选择形成的，有它的规律。 对， 哎，咱们还是别吃， 咱别瞎吃 腐肉生肉之类的。 那哎，不别、啊，千万别啊！嗯， 小爽说，哎，我推荐个润肤霜。 可以 啊，我不能推荐牌子，圆形扁盒特别好用，很滋润，再干的皮肤用完都不干。高磊皮肤不干。 不干不干， 油滋滋。 是、嗯，我自产自销嘛，我真是 自产自销。 真的，我告诉你，每天出点油，我自己再糊了一下，又滋润进去了。 哇， 好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 喜欢滑雪，喜欢不灵不灵的礼物吗？喜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创意设计商品吗？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优折哦，先到先得。 妈妈，我要。